那一夜那心里深深的雪，那男人的直觉，那伤心的地铁。

是很美，真像我梦里有的画面。可是这个世界那么多变，是人经不经得起时间。 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，对你说我爱你。

结局，还不如很认真傻傻跟着你。老天爷睁开眼，微风好天气，不就是幸福吗？有什么好计较？不就是一转眼生命就要过去，想陪着你勇敢，陪着你骄傲，陪着你开心，陪你过青春。 Just as fast, you flew me.

很难。 我最近比较烦，比你烦也比你烦。我梦见好烦恼呀。 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。